做到了吗？ 欢迎指示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马龙、艾虎、张豹三个人急急忙忙地上了酒楼，伙计们早已经给准备好了，酒席早就给摆好了。当然了，让艾虎坐在上位，张豹、马龙两个人在两旁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眼瞅着这个张豹啊站起来了，来到马龙的面前，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梆梆梆直磕响头。大哥，千错万错都是小弟我一时糊涂，我喝了点酒，我迷了性了，我不应该顶撞大哥啊。当初我的老爹爹临终之时把兄弟我托付给您了，您说的话就如同我老爹爹说的话一样，我应该听从。大哥，您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小弟这儿给您赔礼了。梆梆梆还一劲儿的磕头。到这个时节了，马龙赶快伸手把他搀起来了，自己的眼圈啊也红了。怎么本来吗，张老员外把兄弟托付给我了，我怎么能够跟他绝交呢？就为这点事情。艾虎一直在旁边看着呢，艾虎就瞅着张豹这个人呐，别看他混，嘿嘿，但是一样他讲理，就怕这个混不讲理的人，你就没办法跟他交往了。一看张豹知错认错，而且还这么笑道，老爹爹临终之时说的话他还这么遵循，对这个马龙这个尊敬劲儿，自己很受感动啊。所以呢就说了一句，哎，像这样的人可真可交啊。这句话可不要紧，这张豹一听啊，别提多高兴了。哎，这位壮士，那什么，你喜欢我是吧？其实呢我也挺喜欢你的，你说咱们这是。马龙一听，这叫什么词儿啊？贤弟，贤弟，不会说话呀？啊，这位壮士，如果说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兄弟二人想跟您结义为友，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呢？艾虎听到这儿，赶快把头一点，如果二位不嫌弃小弟，我也愿意和你们结拜为友。呵，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个张豹是个急脾气，走走走，咱们不在这儿喝酒了，跟着我回家去，回家去，回家呀，咱们设摆香案，好好的咱们拜一把兄弟，走走走走。不容分说呀，拉着马龙跟艾虎两个人急急忙忙下了酒楼，就奔了他们家张家庄而来。功夫不大，来到张家庄了。您想啊，张豹那些徒弟们还都在家里等着信儿呢，不知道师傅到底怎么着了。一看张豹陪着马龙还有艾虎全都来了，他们赶快上前相迎。张豹看看他这些徒弟们，哎，你们听着啊，这个过去的把式呢都跟你二太爷学的啊，你们是我徒弟，但是呢我教给你们那个都是挨打的招，哎，瞧见没有，人家这位这才都是打人的招呢，以后连我在内都得好好学着点儿。哎，艾虎摇了摇头，哎，不必取笑了。到家里边了，落座之后，家人赶快的给献上茶来。张豹吩咐家人跟他的徒弟立刻设摆香案。功夫不大呀，把这香案就给摆好了， 香烛蜡签啊，一切一切全都准备停当。于是三个人续的续年齿，要说啊，年岁最大的那还就是马龙，张豹呢比爱虎啊还大上这么一岁呢。所以马龙是大哥，老二呢是张豹，爱虎是个小弟，互相拜了拜，然后跪在地下发愿起誓，就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有官同坐，有马同骑，你说这些话吧。起完誓之后，张豹吩咐摆下酒宴，三个人在家里边啊又是接茬喝。到了第二天了，爱虎提出来，我有要紧的事情，我可得走了。哎，兄弟啊，二哥，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我可真舍不得跟你分开，你能不能把你这个事情跟我们哥俩好好的说一说呀？既然拜了把兄弟了，爱虎一想，说说也没有什么关系。爱虎啊，就把暗院大人如何带领人来到襄阳，要扳倒襄阳王，又怎么样的白玉堂死在了同望镇，又如何的炸了君山，怎么样到了彭起，现在呢暗院大人丢失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他准备到娃娃谷，到那去看一看，要捉拿沈仲元，寻找暗院大人。把这些话讲完之后，张豹立刻起来了。哎，爱虎兄弟，你看啊，那什么，我们哥俩跟着你一块去得了，你一个人多孤单呢，是不是？咱们呢也舍不得分开，这么着，我跟大哥跟着你一块去。马龙站起来摇了摇手，哎，贤弟，我跟你说啊，我可不能跟你比，我家里边有老小，而且那还有买卖照应着，我是去不了啊。大哥您去不了啊，那这么着，我跟着爱虎，我们哥俩走一趟，您看怎么样啊？我反正现在啊是离不开他，我是太喜欢他。哎，怎么又说这不着边的话呀？但是反正我得跟他去。马龙想了想，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哥俩就上娃娃谷吧。不过张豹，大哥，我得跟你说一声，你这个人呐，性格太粗鲁了，有我在你旁边多少的，哎，你还能听我的话？你跟着兄弟一块出去，今天咱跟他说明白喽，到了外边，别看你是二哥，一切一切你可得听咱们那个兄弟的啊，不然的话你指不定又得闯出什么样的祸事来。哎，行行行，到外边我听咱们这爱虎兄弟的。爱虎大哥，我也告诉你啊，别看他年长你一岁，你跟他呢叫声二哥，但是有一样，到了外边一切一切大主意都得你拿，听见没有？可千万千万别让他在外边闯出祸来。行了，大哥您放心吧，我跟二哥我们哥俩一块走，还有什么差错呢？即便有什么事儿，还有我呢，您老啊就放心吧。好，办完事儿以后想着给我来个信儿啊，就这么说定了。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呢赶快的带点银子，打点行囊。于是爱虎张豹两个人辞别了马龙，就从张家庄这儿奔往娃娃谷的方向就走下来了。这两个人呐，一边说着一边走，呵，心里边这个痛快劲儿啊，那简直就甭提了。这一天来到一个地方，这么一看，呵，这儿的风景怎么那么美呀？有山有水的，那真是风景秀丽，是景色宜人。可是走到这个地方了，他们两个人呐，不知道往下应该怎么走了，猛然间就听见那边呢传来了笛声。这个悦耳啊，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一个牧牛的童子，哎，坐在马背上边横着笛子，在这儿吹笛子呢。放下笛子以后啊，还唱起了山歌。爱虎赶快上前，哎呀，这位小兄弟，我给你问问路途啊， 我们奔这个娃娃谷应当往哪儿走啊？这个小牧童呢，手里拿着笛子往南边这么一指，这个牧童呢，手里拿着笛子就往东边这么一指啊，你们就从那个东边一直下去，前边啊，那就是华容县。到了华容县，记住了，可千万别进城。哎，靠南边这儿一直往前走，到了南关。到南关以后呢，你们再奔东南，那儿有这么一个小山口，到那儿你们再一打听，就全都明白了。哦，是是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于是爱虎跟张豹两个人就按着牧童指引的方向走下来了。这天哪，可就逐渐的要黑了。一想，怎么着也得住个店呢，正想着呢，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呼唤，哎呦，二位客官，要住店吗？住在我们这儿吧，再往前走啊，可就没有宿头了，是不是？我们这儿的房间又干净，吃食呢，又便宜，二位就住在我们这儿吧。爱虎跟张豹抬头这么一看，嚯，这真是好大的一座店房啊，而且再一看字号的牌子，是富盛店。他们两个人就喷着这个伙计啊，这过来了。哎，我问问您，你们这有上房吗？没有上房，我们可不住。哎呦，二位爷忒，没别的，西跨院那儿有三间上房，还在跨院。这个张豹啊，还嫌这个跨院不怎么样。爱虎赶快上前，贤弟，又倒是瓦房千间，夜眠七尺。哎，又不是自己买房子，又不是自己家里边。随便找个地方能够安歇就可以了，明天呢我们还得赶路呢。您看这位客官说得好，来来来，您跟着我进来吧。爱虎张茂两个人跟着伙计就进了店房了，来到圆月亮门这儿，哎，进了西跨院。到跨院里边这么一看，果然有三间上房。伙计把他们领进房间之后，哎呦，二位客官，您贵姓啊？我姓爱。哦，这一位呢？啊，我是你二大爷。哎，没您那么开玩笑的啊，您是谁的二大爷？我就是你的二大爷。哎，你到这个越州府去打听打听去，谁不跟我叫一声二大爷啊？啊，我就是二大爷。您瞧，您住的是店，我们开的是店，是不是啊？你也不能进来就说您是我们二大爷，我就这么说了，你要怎么着啊？两个人在这儿就呛呛开了。就在这功夫，眼瞅从外边呼啦撞进一伙人来，一个个都是膀子腰圆的。哎，为首的呢倒是个瘦高个，再一看这个人青衣小帽的，好像是买卖人的模样，黄脸膛，尖下巴颏，两个山峰耳头，两个小眼睛，两道细眉毛，高鼻梁，包嘴唇，牙排似玉。过来呢，先冲着爱虎张豹两个人打量了一番，然后双手一抱拳，哎呦，客官客官，怎么回事啊？啊，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嘿嘿，您说吧，到底因为什么事儿争吵起来了？是我们的伙计做得不好，您跟我说说，我给您出气。这伙计赶快上前了，哎呦，掌柜的，我跟您说，进来以后呢，我问他们姓什么贵姓啊，这位呢爷台说他姓爱，一问这位，他说他是咱们二大爷。您说哪有这么说话的。哎，是你二大爷又怎么了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二位二位，得嘞，我这伙计啊得罪二位了。我呢姓贾，名叫贾和，哎，字光辉，我这儿给您赔礼了啊，我替我这伙计给您赔不是了。您如果还不出气的话，没别的，我马上把他给散了，我把他轰走。爱虎一听，这何必呢？哎呀，贾掌柜的，不必要了，您那个伙计做得挺好，不是他的过错啊，这个您千万千万可别把他给散了。还不过来给这位爷太请安啊，要不是这位爷太讲情的话，我当时就把你给散了。是是是，我谢谢您，谢谢您，好好的给我伺候着。是是，二位，今天晚上啊我有点事儿，不能够奉陪二位了。 没有别的，明天啊，我请二位吃早饭，我要和二位好好的痛饮一番啊。那个二位歇着，好好伺候着。是是是，您放心吧，掌柜的，您放心吧，掌柜的。这个贾掌柜的走了之后，这个伙计对他们照顾的十分周到，他们漱口水呀，洗脸水呀，连这个饭菜呀，酒啊，喝，这哥俩吃的喝的全都挺好。到了第二天早晨了，洗漱完毕，哥俩呢把伙计给找来了，要给人家垫钱跟那个酒资。这伙计说了，掌柜的有吩咐，分文不取是分文不要，那怎么能行？不单如此，二位啊，还先别走，哎，我们掌柜的吩咐下来了，一定得留二位在这儿吃完早饭再走。您看，您就别让我再为难了。二位真的要是这么一走的话，回头我们掌柜的一生气，要真把我给散喽。哎，我一听也是，既然他们掌柜的这么盛情，再一看张豹撇着大嘴这么一乐，哎，既然他想请咱们吃饭，那咱们就跟他喝一顿，喝一顿吧。这么着，俩人就等上了。哎呀，等的这个功夫啊，可就不短了。一直等到快到晌午了，到了这个时节，这个贾掌柜的才急急忙忙从外边进来，伙计马上就把这个酒席给摆好了。您想啊，爱虎心里有事儿，急着要上娃娃谷呢，所以呢在喝酒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过多的话。等吃完这顿饭了，可就到了晌午了，爱虎急急忙忙的就要走，这个贾掌柜的呢又一再跟他们说，哎呀，我看二位先不忙着赶路吧，啊，既然来到这儿了，明天再走也不迟。我们这地方啊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一说好玩的地方，张豹兴致来了，哎，你说说什么地方是好玩的地方啊？离我们这儿不远，就在南边，那儿过去啊有这么一个大花园，本家呢原来姓窦，哎，叫窦家花园。人家原来的前辈啊是做大官的，后来呢家里边破落了，哎，穷的没办法了，连自己吃喝都为难呢，还伺候了这个园子吗？赶巧我们这儿有这么一个姓崔的，哎，外号名叫啊冰铁塔崔龙。过去啊他是个保镖的，这个人呢有钱，就把这个花园啊给盘下来了。盘下来之后，找这个能工巧匠啊，把这花园里边又好好的收拾了一番。哎呦，这个花园里边起了个名字叫做怡春园。呵，这么跟您说吧，里边干什么的全都有，有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哎，也有这个唱小曲儿的，也有卖茶的，也有卖酒的，各种买卖，而且里边风景啊别提多好了。所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说实在的，您要不上怡春园那儿去一趟逛一逛，跟您这么说您就跟没来一样。哦，有这样的好去处啊，就是一样，进门以后啊那儿有个栏柜，哎，那有这么一位，得先问您是游园呢还是吃酒，这是干什么呀？您要说是吃酒，他那有他的规矩，得先饮后酒，那得先给他银子，然后再喝酒，走的时候一结账，多退少补。哦，倒也讲理。怎么样，二位，您看我陪着你们二位，咱们上趟怡春园，你们看看去，也不枉来到我们这一趟啊，是不是啊？这张豹啊一劲窜着爱虎，哎，仙女，咱们去一趟得了，你看怎么样啊？爱虎一想，既然二哥有这个兴致，哎，这位掌柜的又这么热情，耽误半天就再耽误半天吧。好吧，爱虎特意啊从那个行囊里边取出来20两银子带在身上，于是就由这个贾和贾掌柜的带领着他们出了店房，就直奔怡春园而来。走了功夫不大， 就来到怡春园的门口了。来到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呵，人来人往的，这确实是特别的热闹，而且上边有这么一块蓝地金子的匾额，上写三个大字是怡春园。哦，到了。他们呢也就是抬脚刚刚要进这个怡春园，就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呼唤，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这么一个客店的伙计来。哎呦，掌柜的，掌柜的啊，什么事儿啊，怎么追这儿来了啊？没别的，掌柜的，您赶快回去一趟吧，那儿来了不少的人，说不见您呢不算完，您赶快回去一趟吧。哎呦，嗨，这贾和呀跺着跺脚，您看您看，二位，您看正赶上店里边有事儿了，还陪不了你们了，怎么样，你们二位呢先进去啊，愿意喝酒呢先喝回吧，我呀回去以后把事儿办完了，我是马上就到。哦，那行，你走你的吧，我们哥俩先进去喝回来去。哎，好好好，就这样，我一会儿就到。说完话呀，这贾掌柜的转身可就走了。爱虎跟这个张豹两个人抬脚走进园中，这么一看，哦，就瞅见呢，西边这儿有这么一个屏风门，旁边呢有个柜台。哦，这是个兰柜，他们两个人就奔兰柜这儿走过来了。兰柜啊，上面摆着有这个称银子的撑子，也是等子。另外呢，柜台后边站着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别提多胖了，哎，这个肚子呀，这么说吧，他这两只手啊都够不住自己的肚脐眼儿。这么一个大胖子，这个人姓什么呀？此人姓廖，名叫廖廷贵，一般人呢都给他起个外号叫廖货。爱虎过来，这个廖货就问了一声，二位，你们到底是游园呢还是喝酒啊？我们是喝酒啊。哦，我们这儿的规矩您知道吗？是先饮后酒，知道。爱虎啊就拿出20两银子交给这廖货，您这是多少啊？我这是20两纹银，哎，我给您称一称。眼瞅着廖货把20两银子就往等子上面这么一放，哎呦，您这可是18两啊。爱虎一听不对啊，明明20两纹银，怎么会说是18两呢？不，我这是20两纹银。哦，18两，您说爱虎张豹他们身上又没带着秤，现在人家这儿有秤的，说是18两，这张豹立刻就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廖货的脖领子给攥住了。说说，嗯，想讹人是怎么着？爱虎一看，哎呀，我这二哥怎么要跟你打起来，赶快过来解劝。不不不，二哥，是我记错了，刚才我花了有2两，可不是就剩下18两了吗？爱虎什么意思啊？省得惹祸，他们哪知道啊，他们哪知道是贾掌柜的设下的计策，二人恰恰中了贾掌柜的圈套。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蹲在花盆前仔细地挑选出合适的菊花芽，剪下来准备扦插。

奔云之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爱虎、张豹两个人就走进了宜春园，进来这么一看，哇、哦，这地势宽敞啊！西边这儿有个屏风门，两个人冲着个屏风门这儿就走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看，哎，就在南边这儿有这么一个栏柜，栏柜上边摆着称银子的天平等子，栏柜的后边站着这么一个大胖子，他呀姓廖，名叫廖廷贵。大伙儿呢都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廖货。廖货一看有客人进来了，马上的就招呼了一声，哎呦，二位您是游园呢还是吃酒啊？爱虎上前告诉他，啊，我们是吃酒啊，客官，我们这儿有个规矩是先饮后酒。爱虎微微一笑，心里话知道你们这个规矩，赶快从怀里边拿出那20两银子来交给了廖货。廖货接过来就往那个天平等子上面这么一放，哎呦，客官，您这个银子可不是20两啊，那是多少啊？这是18两。爱虎一听不对呀，我明明拿出来是20两纹银，怎么到他手里边就变成18两了呢？他哪知道啊，今天他们两个人所以来到宜春园，是中了那位贾掌柜的计策了，这是贾掌柜的设的这么一个圈套。什么原因呢？就是宜春园这个东家冰铁塔崔龙，他不是个好人呐，他是个恶贼，甭管你谁上这儿来，只要是一交银子，交20两，上他这个天平等子上面这么一称，告诉你18两，交10两，他这么一称，告诉你是9两，反正饭量呢全都不对，这里边就做了手脚了。而且他这儿的酒菜呀，那比别的地儿贵的可多得多呀，得翻上这么3-4番去，喝吧。喝完酒以后，如果说您这银子还有富裕，他找给您银子，这个银子里边肯定的有假银子。您拿出去了，一发现不对，回来想找他说理，讲理呀，嘿嘿，他是摇头不认账，说翻喽。崔龙，这个宜春园里边养活着40-50名打手呢，不单有打手，而且这还有4位教师。您听这4位教师的名字：独爪龙赵胜、梅牙虎孙清、赖皮象薛坤、并麒麟李霸。就这4位教师带这些打手是一拥而上啊，就是一顿暴打，在这儿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了。那么贾掌柜的为什么要设这么一条计策呢？就因为贾掌柜的前些日子带着人到这儿来喝酒来了，明明啊也是带来20两纹银，到他这儿这么一称，嘿嘿，告诉18两。您想当着朋友呢，因为2两银子别闹翻了啊，显得脸上也不好看呢，于是坐下来喝酒。没想到啊，他这儿的酒钱怎么这么贵呀？而且这些人呢，连划拳呐、带行令啊，喝完了以后，这一下18两银子呀，愣喝秃噜了，银子不够了。哎，贾掌柜的，赶快 来到兰桂这儿，就跟那个廖货说，你看啊，我也不是外人，离这儿不远，哎，我是那个富盛店的掌柜的，我姓贾，名叫贾和，今天呢不方便，你看这个银子呀不够了，是不是改日我再给您送过来呀？这廖货呀一摇脑袋，不行啊，实在不行的话，您这是不是派上一个人跟着我回到我那个店里边去取银子去？不行，怎么说全都不行。那么怎么才可以呢？您呐，把您的衣裳脱下来，哎，在这儿抵账。啊，贾和这么一听，我堂堂的富盛店的掌柜的，在这儿脱衣裳抵账，我这脸面上也太过不去了，一再跟这个廖货说，您看咱们能不能通融通融，怎么说呀，怎么不行，这马上就要翻脸了。贾和再一看旁边，嚯，过了好几位彪形大汉，再说不好这就要动手打人了。贾和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大氅脱下来压在他的栏柜上边，回到自己客店里边，这么一想，越想这个事儿可越不是滋味，我堂堂的贾掌柜的怎么能够栽这个面呢？越想呢越生气。这不是赶上昨天晚上吗，爱虎跟张豹在这跨院里边这么一嚷嚷，贾和立刻带着店里边的人来跨院这儿看看，本来啊是想把这件事情给摆平喽。来到跨院里边这么一看，张豹就这个模样，这个横劲儿，这贾和改主意了，心想，我何不借用这个人的手替我出出这口恶气呢？他倒是没看好爱虎，他光看见呢这个张豹了，所以他说下来，二位明天我请你们吃早饭，中午吃完早饭以后，特意的引诱这两个人来到宜春园，而且他安排好了，让他的伙计在后边紧紧跟随，说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三个人要进这宜春园了，你赶快的追上前去把我给叫回来。什么原因呢？我是本地人呢，我不能够出头露面呢，一旦真的要打起来交起手来，嘿嘿，我呀躲个干干净净，就是出了人命跟我也没有一点关系。您想啊，爱虎跟张豹两个人哪知道这些事情啊，今天拿出银子来了，人家往秤上这么一腰，告诉说是18两，爱虎一听不对，不，我那分明是20两银子，您看看您看看，哈哈，这儿没错啊，您自己带着等着呢吗？您看我们这个等的上边，您瞅瞅啊，分明这是18两。张豹一听就火了，一伸手砰砰就把廖货的脖领子就给薅住了，分明是20两，这18两啊。爱虎一看这阵势就知道，千万千万别打起来，不就是因为2两银子吗？哎，吃亏就吃点亏吧。所以呀，用手这么一拦着张豹，哎呀，二哥，您看，都是我记性不好，20两银子，我花了2两了，可不是吗？就剩了18两了。哦，这么回事啊？张豹这才这么一松手。便宜你这小子了。二位你们贵姓啊？一会儿回头我好吆喝下去。啊，我姓爱。哦，那么这位呢？ 你二铁。 二铁。这么着，爱虎跟张豹两个人交完银子了，转身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呀，要说这个宜春园呐，布置的景色确实是非常的优美，这里边有亭馆楼榭，树木葱杂，太湖山石，竹园荼蘼架，月牙河， 抱月小桥、风腰桥、四方亭，抄手式的牛郎过廊过亭，平台万字亭。 呵， 周围再一看，这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啊，画栋雕梁，别有洞天。嗯，倒真是这么一个好来处。两个人呢也不会什么弄个诗啊，哎，写个词，这都不会。冲着一个挺豁亮的房子，俩人就进去了。这是什么呀？其实上边有匾额，是这个刘凤阁。两个人走进刘凤阁以后，也就是刚刚的在桌子旁边椅子这儿这么一坐，听见那边就嚷嚷开了。刘凤阁，哎呀，放银子十八两啊，就这么吆喝下来了。刘凤阁里边的伙计立刻过来，哎呦，二位、不知您喝什么酒啊？爱虎告诉他，女真陈少上等的酒席一桌，是您的女真陈少上等酒席一桌一桌呀。这伙计啊，随着吆喝声功夫不大，把这个酒席呢给两个人全都摆好了。两个人在这儿，你看我看你，心想咱们等会儿吧。哎，那贾掌柜的不是说一会儿就来吗？左等不来啊，是右等不来。其实这贾掌柜的躲得这干干净净，根本就不会再来了。爱虎一想，肚子也饿了，咱们两个人先喝几杯吧。两个人呢倒上酒以后，端起酒杯来，这刚要喝，就在这功夫，猛然间从屏风外边曾窜进一个人来，挽着发髻，穿着蓝汗衫、蓝超包、蓝中衣、薄底的靴子，肋下夹着一件英雄长，大长里边裹着这么一把钢刀。那料货立刻就问了，哎呦，这位客官，您是游园呢，您是吃酒啊？一不游园，二不吃酒，我到这儿等个人行不行啊？等人可以可以，您里边请里边请啊，您等人，是您等人。这个人唰的扭过脸来，爱虎抬头这么一看，嚯，这个人呐，细眉长目，是一脸的杀气。这人这么一转身，就奔着他们这个刘凤阁旁边这儿有这么一个赏雪亭，奔这儿走下去了。然后呢，找张桌子旁边椅子上这么一坐，把自己的英雄铲跟钢刀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就在这功夫，从外边又窜进这么一条大汉来。这条大汉呢，一手拿着钢刀，一手呢提了这么一个小黄布的口袋。不用问，人家就直接奔这个兰桂这儿过来了。廖货这儿还问呢，哈哈，这位客爷，您是这个游园呢还是吃酒？ 吃酒。 嚯，这位说出话的嗓音呢就跟那红钟一样的响亮。 吃酒 啊，我们这是先饮后酒， 知道。 然后就把这黄布口袋呢往这兰桂上边这么一蹲。啊，您这个是， 这是银子，不懂吗？ 我看看您这个银子， 看什么看？这么不懂事儿啊？ 你要想看的话，我先给你一刀啊！是，不看不看。您这个银子是多少啊？ 一百两。 啊，我来给您称一称。 什么？你还要称？我说一百两就是一百两，你要敢称的话，我先给你一刀。 啊，是是是啊，您说一百两，就是一百两。请问您那个尊姓大名啊？ 姓祖，单字明宗。 哦，您是祖宗。 哎， 这廖活一听啊，得嘞，祖宗就祖宗吧。啊，是是是，里边请，一会儿我好给您吆喝些钱。这俩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书中暗表啊，头了来那位就是此地的这么一个余行啊，掌秤的 这么一位经济头。此人名叫做搅闹云海胡小骥。他呀前些日子带着一些卖鱼的人也是来到这儿吃酒来了，心想吃酒能花多少钱呢，拿来是十两纹银交给了廖货，廖货上秤这么一腰告诉人是九两纹银。您想作为这么一个经济头请大伙吃饭能因为这一两银子跟他打起来吗？所以呢人家就忍了。没有想到带来的这些卖鱼的呀在这儿喝起酒来又划拳呐、又行令。嘿嘿，这九两银子哪够这么喝的呀，于是也是喝秃噜了。然后胡小骥就来到兰桂这儿跟那个廖货商量，你看啊你们呢经常买我们的鱼，嘿嘿，咱们呢这都是老主户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没别的，今天我带着朋友到你们这儿喝酒喝秃噜了，给我个面子成不成，明天我把银子给你们送来，你看好不好啊。没想到这廖货呀黑脸赌说什么也不行，那么怎么办呢，没别的，你也是照样啊把这衣裳脱下来放在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拿银子来再赎您这衣裳，您看怎么样啊。胡小骥一听这话当时就气恼心中啊，心想我堂堂的余杭经济头，我带着这么多卖鱼的到这儿来喝酒来，你怎么就这么不给面子呢，还非得让我当众人把衣裳脱下来压在你这儿，怎么这么没有情面呢。跟他怎么说，嘿嘿，这廖货呀也是摇头不答应，于是他们就争斗起来了。这一下可了不得，怎么那四位教师爷呀带着不少的打手跟这些卖鱼的还有胡小骥他们这些人打在了一处。您想想啊，这些卖鱼的怎么能够打得过这帮打手还有那四位教师爷，被人家给打的是鼻青脸肿，哎，忍气吞声的把衣服脱下来压在这儿。胡小骥回到家中啊，左思右想，越想越生气呀，自己这个脸面丢不起呀，心想不管怎么说我也得想办法要报仇雪恨。这一天他拿起钢刀来刚要出门，就听见外边啊啪啪啪有人叫门，打开门这么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磕头拜把子的兄弟，此人是乡音人士，外号人称开路鬼，姓乔名叫乔兵，是这么一位。这个乔兵本来是想看王大哥的，他这么一瞅，哎呦大哥您这是怎么了，怎么好像脸上带着伤，您拿着刀，您这是要奔往什么地方啊。哎呀兄弟呀，胡小骥呀就把这些事情滔滔不绝的跟这个乔斌述说了一遍。乔斌听完了以后不由得气往上撞，哥哥您甭管了，这件事儿交给小弟我了。说着话他呀插楞把自己带着钢刀给拔出来转身就要走。胡小骥立刻上前相来，兄弟你这要是干什么去，哥哥我替您报仇雪恨去，到那儿我先杀他几条人命。哎呀兄弟万万的不可呀，哥哥您甭管了，兄弟可是这样，你到那儿去替哥哥报仇，哥哥我感谢你，可有一样，杀完人以后你是远走高飞，这个打官司的事情由哥哥我一人承担，哥哥您甭管了，这件事儿全交给兄弟我了。唰，这么一转身他跑了，胡小骥手持钢刀紧紧在后边追赶，当然了是用这个大肠裹着钢刀，找了半天找不着乔兵了，所以一个人 先来到了宜春园。他知道乔斌一会儿准到，所以说在这儿等人。那么乔斌上哪儿去了呢？乔斌呐，在街上转悠开了。哎，怎么那么巧？就看见这个道边这儿有这么一位老者摆地摊呢，铺着这么一个灰包皮儿，上边啊摆着，哎，有这个铜活呀，也有这个铁器。他看见了，而且看见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抽口的黄布口袋。乔斌过来问了问老者，哎，这些东西您都是卖的？啊，可不是卖的吗？要不卖能摆在这儿吗？哦，那行了，这些东西我全都报圆了。 啊， 这老者这么一听，哎呦，您都包圆了，我这买卖还怎么做呀？ 没关系啊，该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这不就是卖东西吗？你还怕有人买呀？ 说着话呀，这乔斌从怀里边掏出一锭银子来，足足的有这么五两，就递给这位老者了。 老者一看，就自己这点东西哪值五两啊？人家愿意花五两，当然了，老者何乐而不为呢？ 眼瞅着乔斌一伸手把人黄布口袋也给递了过来了， 得嘞，这个也归我了啊！ 随着一弯腰，就把地下这些呀，铜火铁器，就往这黄布袋里边这么一装，把这抽口这么一系，哎，他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黄布口袋，就奔宜春园而来。所以进门啊，就把这黄布口袋往这儿这么一蹲，也不让廖货看，也不让廖货称，再一问，更是祖宗，这就是找茬打架呀。等他转过身来，爱虎抬头这么一看，这位大汉，哎呀，蓝哇哇的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一对金睛，狮子鼻，火喷口，一嘴七颠八倒的怪牙，有两颗虎牙还呲出了嘴唇外边，连边的胡子是红胡须啊，扎里扎扎的，这个胸劲儿那就甭提了，而且说话就如同红钟一般。 爱虎看到这儿啊，一再的就告诉张豹，兄弟，看起来这位是来者不善呐。 眼瞅着这个乔斌呐，一转身满处找人，就听见胡小季在那喊了一嗓子，贤弟在这儿呢。哎， 乔斌也进了这个赏雪亭了，来到这儿就把手中的钢刀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插， 这把钢刀插在桌子上是微微的乱颤。 爱虎看到这儿，哎呦，兄弟不好，恐怕他们今天是要拼命吧。 哎，这张豹啊越看越高兴，哎，这小子还真有点意思，小点声说，别把人给惹怒了。那没关系呀， 爱虎一看不好，恐怕一会儿啊这儿就有一场大乱。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